它让我们闭门不出也能游遍天下。你哪里都不用去，只要站在配有四声道音响和亚明底电的全向跑步机上就行。詹姆斯·哈里蒂看到了未来，然后创造了未来，他给了我们一个避难所，我们称之为绿洲。这里就是绿洲，在这个地方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你可以做任何事，去任何地方，比如度假星球，在50英尺高的浪尖上冲浪，从金字塔上滑下来，与蝙蝠侠一起攀登珠穆朗玛峰。看看这个地方，这家赌场有一个星球那么大，你可以在这里输钱，在这里结婚，在这里离婚，在这里一夜风流。在绿洲，人们可以做任何事，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变成任何模样，高挑、漂亮、吓人，变换性别，变换物种，真人或者卡通人物，任你挑选。对，这就是我，好吧，是我的角色，说不定下次我会换个模样。除了吃饭、睡觉和上厕所，人们想做什么都可以在绿洲里做。我们活在绿洲里，所以就在这里见面，在这里交朋友，搜寻埃及。 威德在绿洲之中叫做帕西瓦尔，他有三位朋友，埃奇、大东和阿修，他们从未见过面，却是虚拟世界里很好的战友。因为人们的时间、金钱几乎都投入了虚拟世界，所以绿洲的持有公司掌控着世界上最丰富的资源。而如今，绿洲的持有人哈利迪病逝，他在游戏中留下了彩蛋，找到彩蛋的人就能继承价值5000亿美元的公司股票以及绿洲的控制权。而找到彩蛋的规则也并不简单， 玩家要找到3把钥匙，但是5年来没人找到1把钥匙。至于积分榜还空着呢，某个猎手破解了第一条线索，找到了第一项挑战，接着传送门出现了。但是第一关的挑战是哈利迪设计的速度竞赛，特别难，至今还没有人能通过。还没放弃的只剩猎手了，就是彩蛋猎人，比如我、阿修、大东和我的好哥们埃奇。哦，还有他们，第六人，他们受雇于 IOI， 也就是创新网络公司。这家公司是世界第二，正想办法爬到第一，所以他们把全部资源都投入到寻找彩蛋上。 系安全带，全体上车。 第六人这个名字源于 IOI 的规定，没有名字，只有编号。 IOI 有一个哈利迪专家团，那些专家像我一样，整天研究哈利迪钟爱的流行文化，试图找出线索赢得竞赛。这些人只听 IOI 头头的命令，那个混蛋叫诺兰·索伦托。 诺兰曾与哈利迪共事，可是他的运营思路与哈利迪的初衷背道而驰。威德和朋友们立志要找到彩蛋，他们的第一项任务需要开车在一个赛道上冲过终点，然而赛道上危险重重，从未有人到过终点。在一次对第一把钥匙的挑战中，威德结识了游戏中打扮得很酷的女生阿尔特弥斯，两个人都是游戏高手，更是对哈利迪的生活细节了如指掌。威德再次来到档案馆查看已经看过1000遍的录像，档案馆是存放哈利迪生前录像的地方，录像里暗藏了彩蛋的线索。当哈利迪说着为什么一切都不能回到过去呢，哪怕一次也好时，威德突然顿悟，原来将赛车从起点倒着出发就可以走捷径，简单的来到终点。于是威德、阿尔特弥斯还有威德的3个好友都成功的拿到了第一把钥匙。IOI 公司的老板对手下的无能十分气愤，同时也对帕西瓦尔和其背后的操作者暗下杀机。威德和阿尔特弥斯拿到了第二条线索， 厌恶自己造物的发明家，隐藏的钥匙，没迈出的一步，原路返回，逃离过去。他们来到档案馆，查看哈利迪生前的另外一段影像资料。 发生什么了？ 没什么，我邀请了他。 拜托，你至少问他名字了吧？ 是啊，基拉，我说过了，跟魔水晶里的那个角色同名。 那是游戏里的名字。 凯伦。 凯伦， 行了吧？凯伦安德伍德。 凯伦安德伍德。 不不，凯伦安德伍德。 凯伦安 德伍德。波洛的妻子凯伦。 继续看，别用这种口气。 那么你跟凯伦安德伍德做什么了？ 他想去跳舞，所以我们看了一场电影。 没了？我要听猛料啊！给我点猛料。 没有，根本就没有猛料。 哦、 怎么？ 哦天哪！ 哦，先停一下。 我不， 哈利迪， 我不明白你关心 他的约会对象。是莫罗的妻子， 就一次，是在他俩结婚好几年前。对，尽管如此，尽管他已经死了，基拉这个名字在整个档案馆里只出现过这一次。 这根本不可能。 是真的，你搜一下，他的名字只在这个场景里出现过。 这说不通。凯伦对他们俩来说都很重要。 我拿全部身家跟你打赌。 搜索凯伦安德伍德莫罗。 我说过了，跟魔水晶里的那个角色同名，那是游戏里的名字。 哈利迪删掉了提到他的所有片段，除了这个。 太古怪了，为什么？ 大概是看到他的脸或听到他的名字都能让他心动。 哦，他爱凯伦。 他还不能告诉莫罗。 真可怜，他该说出自己的感情。 是啊，可他错过了机会。听着，我在别的场景里找到了赛车的线索，但我一直觉得这场竞赛最大的线索就藏在这儿。 你说对了，我输了。 别在意，馆长，你瞧，基拉就是哈利迪故事里的玫瑰花蕾，它是最大的谜团。 不行，愿赌就要服输。 馆长拿出一枚硬币抛给了威德。 哦，哇哦，25分，你留着吧。 不是，你留着。 周四有空吗？ 谁？我？ 不，他。哦，不是吧，当然是你。知道错乱星球吗？ 知道，是家夜店。 晚上10点，在那儿见。我有东西想给你看。 好、啊，再见。 威德和阿尔特弥斯如期来到错乱星球，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IOI 总裁诺兰派来的杀手也跟在他们的后面。阿尔特弥斯以为走入悬空的舞池或在舞池中跳舞是第二项挑战。于是炫目的灯光下，两人翩翩起舞。威德凝视着阿尔特弥斯，一往情深。 对了，我一直在想，也许我们俩应该见个面。 不，你会失望的。 我不会的，我喜欢你。 你没见过我，我本人不长这样子，这不是我的身体，也不是我的脸。 我不在乎，我想知道你的真名。我叫威德。 什么？ 我说我叫…… 闭嘴！ 艾神小子搞砸了，真意外。 你疯了吗？你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不能把真名告诉别人。 可你不是别人。 你不了解我，你对我一无所知，也没见过我。 我了解你，阿迪。我爱上你了。 突然一声巨响，杀手带领的 IOI 飞船划破夜空，破墙闯入。两个人艰难地抵挡住敌军的进攻，逃出了错乱星球。威德刚要夸阿尔特弥斯的攻击技巧惊人，却被他生气地推倒在地，并且一脸严肃。 这不是游戏罪。我在努力阻止 IOI， 在现实世界里就是因为他们，有人受苦，甚至有人丢掉性命。 我知道，我知道。 你不知道，我爸爸死在了契约工中心，为了买装备，他欠了债，他们说可以做工还清债务，可他没有。 IOI 提高了他的生活成本，后来他病了还不了债务，死在了那里。 我很抱歉， 你没活在现实世界里，从来没有。我能从你的话里听出来，你活在这里，这个幻境里，我绝不能让你干扰到我。 虽然追杀计划没能成功，但 IOI 老板诺兰得到了重要信息。帕西瓦尔在真实世界中叫做威德，不巧威德前几日刚在 IOI 公司购买了一套作战服，于是他们顺藤摸瓜找到了威德的住所。 此时诺兰在游戏世界和维德连线，企图说服他加入 IOI 公司。 我是一个生意人，一点没错，所以我得尽我的职责。但是我请你来这儿，伙计，并不只是为了找彩蛋，帕西法尔，我更在意的是找到彩蛋之后 哈里迪会怎么说。 詹姆斯·哈里迪已经死了。 对，他死了，他只留下了这项竞赛。你知道吗，他好像并不想让你获胜。粉丝认得出黑子，我知道彩蛋研究部在给你出谋划策。你想知道我怎么想的？我想你没一句实话。我有个提议，你那些董事是不是也在听，请转告他们。你滚蛋的话，我考虑加入。 我这话不好让人听到。我其实不想请你来，可董事会坚持，我只能希望你拒绝。因为如果有人能赢得这场竞赛，那也是我。我的角色会找到彩蛋，因为只有我才有胆子带领 IOI 发展。 哇哦，你变脸还真快，理智商人秒变暴君领主。 你应该感谢我，韦德，因为你以后不会活在我这个暴君的统治下。你没听错，我知道你是谁。威德·欧文·沃斯，生于2027年8月12日。我还知道你住哪儿，哥伦布市叠楼区56 K 栋。最后一次有人见你进房车是在3天前，之后没出过门。 你要干什么？ 世界都烂成这个样子了，你觉得会有人在意发生在哥伦布市区贫民窟里的一场小小的爆炸事故吗？ 索伦托，不要这样，我不在那里。 再也不见。 原来 IOI 公司用无人机在威的住处放置了遥控炸弹，可是威的玩游戏时是在另一所专用房子里，住所现在只有照顾他的姨妈爱丽丝和他的男友。炸弹闪出刺眼的白光，整个楼房向侧面倾倒。威德没有受伤，但是姨妈却在爆炸中丧生。威德悲伤愤怒地跑回游戏房间，想向几位好友通话，告知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生命危险。话音未落，他便被一个神秘男子迷昏，带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威德醒来时发现身边的人并无恶意，甚至那个和他对话的女生就是绿洲中的阿尔特弥斯。她在现实中的名字叫萨曼莎，她和手下领导着一个起义军基地，他们带来威德就是要联合他一同和 IOI 作战。正在二人交流之际，萨曼莎突然明白了第二条线索的含义。他们在游戏中来到哈利迪和那个女生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在游戏中迈出了没能走出的那一步，成功拿到了第二把钥匙和第三条线索。回到作战室，威德和萨曼莎讨论刚刚得到的线索。 IOI 的手下突然手持枪械破窗而入，萨曼莎掩护威德离开，自己被带到了 IOI 的契约工中心。逃出升天的威德碰到了来接应他的海伦，这个女生在游戏里原来就是埃奇，埃奇带他找到了大东和阿修的操作者。几个人在一辆卡车上兜兜转转，一方面躲避 IOI 的追杀，一方面尽快破解第三道谜题。威德和大东黑进了诺兰的设备，从契约工中心救出了萨曼莎，而威德此时也在全世界发起了号召，为了拯救绿洲，所有的居民都联合起来帮助威德。与 IOI 的第六人组织在绿洲中展开了一场恶战。威德穿过重重障碍来到了最后一关，冰面上的游戏机，而触发最后一关任务的游戏将第一个拥有彩蛋。威德必须在游戏的迷宫中仔细寻找，找到那个彩蛋。正当威德想要完成任务时，诺兰带着杀手赶到。为了不让绿洲落入他人之手，诺兰竟然使用了会使全部绿洲中人物死亡的道具，顷刻间绿洲上所有人化为灰烬。此时威德忽然发现自己的角色并没有死亡，口袋里的硬币闪闪发光，原来图书管理员给他的硬币是额外生命的奖励。威德来到游戏机前，在万众瞩目下完成了最后一个任务，见到了哈雷迪的化身。 我创造绿洲是因为在现实中我总是觉得不自在，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交流，我一生都在害怕现实， 直到我得知自己快要死的那天。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即便现实再令我恐惧，再让我痛苦，也只有在现实中我才能真正吃顿好饭。因为现实是真的，你明白我的话吗？ 明白，我明白。 威德签署了获得绿洲控制权的合约，将绿洲由自己和四个朋友一起管理。诺兰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被抓入狱。拿来合同的是哈利迪先生最好的朋友摩洛先生。在哈利迪生前，他们因为一些原因决裂，威德跑过来赶上摩洛先生，决定帮哈利迪弥补他曾经的遗憾。 摩洛先生啊，抱歉，奥格，你怎么来得这么快？ 我是坐着魔法雪橇赶过来的，大家都在看嘛。当然，我看的时候离你更近点。 摩洛先生拿出了一枚五分硬币，抛到威德的手上。 你就是馆长？ 干得好，帕西弗尔。詹姆没跟我说彩蛋的事儿，所以我打赌输给一个聪明的小子也不违规。你并不需要我帮你，是你自己悟出了基拉才是关键。 可是基拉不是关键，你才是关键。你是那朵玫瑰花蕾。哈利迪最大的遗憾是失去了唯一的朋友。 知道吗，詹姆以前说过，绿洲不该是一个人的游戏。好了，看看谁来了。哦，这几位是谁？是我的英雄，绿洲五强。你肯定是阿尔忒弥斯 想接管的绿洲。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奥格登·莫罗为特邀顾问，而他的薪水根据他本人的要求只有25美分，一枚硬币。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实行的第二项举措，禁止契约工中心连入绿洲。 IOI 没有选择权，我拒绝他们访问。第三项举措就有些争议了，绿洲将在每周二和周四关闭。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怪，但是大家需要把更多时间花在现实世界里，因为正如哈利迪所言，现实才是唯一真实的东西。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作科幻影片《头号玩家》。当我们还在视电子游戏为洪水猛兽，家长屡禁不止的时候，斯皮尔伯格已经在告诉我们，游戏的世界里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永远不要忘记现实才是最重要的。平时呢，总会听到有人说游戏会毁掉这一代的青少年，但是也请看看吧，五六十年前喜欢倒腾瓷器古物的青年们，当时被叫做败家子儿，但他们今天叫做收藏家。三四十年前痴迷音乐的少年被教训不务正业，但他们今天被称为音乐家、鉴赏家。二十年前被老师没收的无数本课外书，今天呢却变成了强迫孩子们去看的文学名著。每一个年代的青少年都会有自己逃离现实世界的寄托，古玩、书籍、音乐、游戏无一例外。现实世界有太多需要妥协和让步的，但是理想世界却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从来都不会毁掉一个人，不懂得现实的回归，这样才会。因此，孩子的游戏问题其实是教育问题，只有不懂得让孩子明白现实世界重要性的家长，